蒋爱红先唱。 行，那咱们就让蒋爱红啊来唱一唱。据说你在这次大赛当中的这个演唱呢，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啊。一曲《小女婿》秒入林是让观众非常的惊叹啊，好像说小白玉霜又复活了似的。 哎呦，不是，那太过奖了，我有 点一句没唱完就满堂彩， 是吧？是，可能是太像了。 小蒋是第三届。 第三届、啊、 第三届全国评剧之友大赛唐山举办的，他是金奖第一名 哦， 金 奖第一名啊啊！那么咱们就请这是蒋爱红为大家演唱一段，名字叫什么？ 叫评剧《秦香莲》里的建皇姑。 好的。建皇姑。

姓生啊，生与不生你早会不同，以免各地娘向你生日提供，咱夫妻洒泪分别你分居心、yeah。